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那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大年初六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大会的专场演出实况录音。昨天呢，请大家欣赏到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梦熊先生演唱的落派京韵伯牙摔琴哈。那在当天呢，李先生的演唱呢受到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那应观众朋友的要求呢，李先生又返场了几段，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欣赏李先生当时返场的几段落派京韵的唱段。担任演出主持人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青年相声演员英宁。 谢谢大家的鼓励，给大家继续唱。好，大家落派我会的不多，我尽力。好，给大家唱一段宠物音出吧，好吗？好，开始。 光里光灯惊动了那水中的个木狮子，对对鸳鸯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 这不越过了小溪塘，各位怎么样？ 好， 太好了。哦，这盘，哦，这是这个老先生说感谢高兆卿、王洪民二位先生正月初三二位唱的段子，才显示出当年金万昌、刘宝全的调子。这些曲子好听， 好的意思你就还想听是吧？ 啊， 听谁来来个，我来个，他们来个。 这些曲子听，听后，我。就是老先生的意思，就是听完之后心情非常舒畅，感觉到年轻。谢谢这位柴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咱们就请李梦雄老师代表高兆卿老师，代表王洪民老师再唱一段，好不好？ 好，好，谢谢，谢谢各位对我的支持，给大家唱一段《红梅阁》。 首先想到的是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祥坤先生。今天呢，由于董祥坤年事已高啊，请来了董先生的得意弟子郝德宝老师为您演唱。那么先介绍伴奏员，哎，现在调试扬琴的这位呢叫陈希普，这是董祥坤先生的琴师，特意今天来为郝老师伴奏。我再说明一下啊，陈先生今年已经是80高龄了，操三弦的这位呢也不是外人，是郝德宝老师的弟弟郝德玉先生，来的全是一家子啊。 哦，您又有挑子啊。好好好啊，这个那么咱们闲言少叙，咱们先有请郝德宝老师为您演唱董派的代表名段《白雪红心》，有请。 我先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新春愉快。我呢，总也没唱，这个我先生就没来，我替我们先生唱一段，大家看有点懂味儿的，你就鼓掌鼓掌，欢迎欢迎；又没懂味儿，我就下去了。 哎哎，轻声细语呀，开了眼泪，哎啊哎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您一能不能挡风寒呐、啊？啊，您的病体可好转？可曾请医把药煎？这大娘说你是谁？我怎么听不准呢、啊？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来到身边呐、啊。听话音，这老大爷睁开了昏花眼呐、啊，牵起身来就忙把话谈，说焦书记来的可真够早，你偏偏又赶上一个大雪天。焦裕禄说是毛主席叫我把您盼嘞，感动得这位老大娘、啊啊啊啊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您看他呀，二目之中热泪滚滚滴滴点点点点滴滴滴，哎哎哎哎，湿透了衣衫哎啊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哈哎哎哎哎啊哈哈哎。啥好，双手颤抖把老焦上下摸了一番呢，我两只眼睛看不见，摸摸你我心里也喜欢，老大爷沾沾热泪把书籍看呐、啊，桩桩往事都涌上心间呐、啊啊。在解放前，也是个大雪封门日啊。讨债他来到门前啊，他逼得我跳墙把债躲，把左腿摔坏还落下了残，我只得溜墙根又把房檐穿呐、啊，哎哎呀哎，在破庙旮旯蹲多少天，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可今天又赶上大风雪呀，毛主席派来了县委书记问饥餐呐、啊， 毛主席胜过了亲父母，共产党的恩德重如山。我说老焦啊，我心贴在了你心上啊，你心我心紧相连啊。焦裕禄说，咱乡亲们心都连在一起呀。高山能平，大海能填。用毛主席给咱指方向，是叫蓝草换新天。这老人们听罢心花放，这句句话儿都暖心间呐、这老大爷说，我见到你病体好了一半，我见到你浑身是劲儿把力量添，这就是焦裕禄访天问苦一件事儿啊，不愧是蓝草县的好领班。 感谢郝老师的演唱，同时呢有几位先生还赠送了花篮，不光赠送了花篮，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郝德宝老师演唱一段京东大鼓长寿村。咱们看看郝老师的意见啊。 我这些日子演出的多一点，您听得出来嗓子疲劳了。我这样吧，我给大家唱一段我师父最拿手的《送女上大学》，我唱的反调，谢谢大家。上穿啊，这张老汉送他的女儿把大学上啊，特意给桂兰把行李单。气儿走了有十几里，这桂兰要接扁担，让爹爹歇会儿抽袋烟。这老汉说，担子我怕你挑不动啊，担心孩子你把路走偏。 天哪、啊！这桂兰说，千斤的重担我能挑起呀、啊，革命大道永向前哪、啊！张老汉双眼含笑把女儿看，我送你为啥用扁担，这张桂兰听爹爹他我想起来呀，这一条扁担跟这爹爹饱尝风霜，度过了寒夜，浮现在面前哦，旧社会您用它挑着哥哥去要饭，风里来雨里去，受尽了嗷嗷煎，狗汉奸用扁担也曾把你老人家打，多扁担扛枪抱你入了牢监，阶级仇民族恨就充满了血和泪。嘿嘿，归兰我呀，壮壮那个尖尖都记在我的心里边呐、啊。 这些日子嗓子实在是太疲劳了，我是玩命的唱，这个我这样吧，大伙疼可疼可我唱一段新鲜的，你看怎么样？啊，搞对象啊，急坏他母亲王大妈呀，拜托了西院的刘二婶儿像叫张玉华，他们约定好在人民公园去见面啊啊啊啊啊啊啊，这刘二婶带领着德发去见他，说 今天我也跟你们去，我想一想没过门的媳妇张玉花，二婶说她工作积极人品好啊，100个人里也没有2-3、这王大妈听说这姑娘真不错呀，怕我们得发比不上她， 郝老师也是60多岁的人了啊，唱了一个正活，翻了一个正活，更精彩了。就是没想到郝老师连家务事全撤走了。下边这段是京韵大鼓，刚才呢，请您欣赏的是洛派，接下来咱们欣赏一段流派京韵大鼓，是天津籍的京韵名家康俊英为您演唱《战长沙》，伴奏员。高兆清、张群、大胡琴、王洪民，有请康俊英 上台来，献给北京的新老朋友以及湖广会馆的领导以及全体人员拜年，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想将左兵兵都挤满了中庭，一个个暗自排班，都来侍奉太守坐上忙把令行，声声连唤众郎将，在半马中闪出一位老英雄，我只见他端来刀号朝上走，上来了 五个 小可最怕难养，出可他叫卧龙，这个人扎出茅庐先手断棒破千斧，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就是一个诸葛亮，也令人都胆怕心 战长沙呀，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 出山不白出来，带出俩花篮来。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桃花庄》。 好了，大年初六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大会的专场演出实况录音呢，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刘鑫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空中曲苑节目当中收听大年初六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这场闹新春古曲大会的演出录音。